各位好，非常抱歉，这个今天那个就是杨老师好几天没跟我联系，我刚才出去走路，结果把这个叉子给耽搁掉了，幸亏还算回来比较及时。那就是这个题目是我上次讲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而且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今天其实也在写的，也是这个问题。我今天在给一本书写一个序言，就是近代中国的，从贸易问题引发出来的一些讨论。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讲起来也比较的，我也算是这几年讲过好几次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近代中国问题并不是一个上来就是一个制度的冲突。文化的冲突，这都不是。因为文化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中西接触以来，在一开始阶段一直在整个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表象的，不带有实质性的意义。我们看到就在15世纪这个西方文化东来，利玛窦一带第一批传教士和中国的知识人之间其实很容易的建立了一种认同，互相之间的这种欣赏。在明代的这个晚期一直到清代的早期，在康熙朝都可以感觉到就是中西之间的相互和文化文明的冲突是一个18世纪之后的事情，就是康熙朝之后的事情。当然这个时候有各种因素了，今天我们不是讲文化，就不从这个角度去分析。那么经济上的问题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经济性问题当然和中国的内在结构有关，就中国的结构我们知道从古代一直下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这种就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但是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呢，又素来奉行的，我们各位中学老师都在讲的，就中国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这从这种可见的文献当中，应该是从这个齐国到这个西汉王朝的盐铁会议，大概都是说的抑制商业，这个重视农业，重本轻末。这是一个政策性的这个倾向，但是我从实际的这个就是从政策的层面呢，是一个重农抑商，是希望这个就是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农业。但实际的它反映出来一个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就是中国的传统以来的商业因素是非常活跃，它成为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某种意义来讲，就整个中国社会的重商主义，从政府到民间，就朝野都有一个重商主义的这么一个传统，这应该我们看到才是一个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策2000年执行下来，一直到我们晚近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这个政策执行。但在实际历史的层面，在历史的这种面向上，它的真实的情况呢，应该是呢，就是中国的商业因素非常的这个庞大，非常的强大。这大概我们可能讲就是理念和事实之间的。那么这它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商业因素它是一个实际的存在。说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但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形成，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个悖论，就重农抑商抑制商业，商人的地位也比较低，但是他仍然顽强的成长为市民社会之一。尽管你把它打入士农工商，打入市民社会之末，它也是一个存在，就是它仍然在市民社会的结构当中，商人成为一个，它在整个群体当中并不是比例很大，但是它仍然享有它的地位，就你可以压制它，你可以把它压制成这个就是市民之末，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活跃的阶级，就是你还不能少掉它。就社会运行的过程当中，你说完全把商人都给取消掉，就是完全都给这个抹杀掉，都干掉，那这个社会就没法存在，就不可能有这个社会的存在。所以大概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实际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它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它导致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商业的能力、贸易的能力、对外贸易的能力一直非常强大。我们讲 我们讲汉唐时期的，就是现在这几年讲的这个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就两条丝绸之路，实际上它表明了就中国人这个传统，对外的贸易传统一直非常的强大。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时候，我们农村里面其实可以现在回想起来，就中国农民几乎每一个人都具有很强大的商业因素，就是我们农民当时在那个农村里边养一只老母鸡，让老母鸡下蛋，但是我们下的蛋呢并不会去吃它，就是把鸡蛋呢拿到集市上去卖，或者卖给国家，或者卖给这个走这个商业的这个渠道去换钱。那农村里边就在那种在人民公社的时代就压抑这个商品流通，但是农民仍然在顽强的进行了自这个非常规模小的商业交换。那么这个呢，我现在讲的就在中国传统当中的这个商人的这个活跃，商人的传统。可能我过去在开商业史的时候讲的，可能中国人的商业这个传统商业能力应该和犹太人不相上下，就他可能在人类的族群当中，中国人所掌握的商业原则和这个普遍性的东西可能就那么多，低买高卖，这个区域差价和这个时间差价。大概可能自这个中国有商业以来，从先秦时期我们看到商业的经营之道，一直到晚近的经营之道，大概都不外乎这些路数。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任何小的生意也不拒绝，任何大的生意都可以想象，都可以去尝试，这大概都是中国的商业传统。那么这当然就形成中国的商业能力。那么这样呢就使这个中西交往之后的商业问题它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这个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我们知道西方人到中国来，就15世纪之后全球化之后的这个全球沟通，除了传教士的这个就是到为上帝去传播福音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所谓全球化就是一个贸易的流动，就是全球贸易网络的这个重新构建。那么这样呢，就中国其实就加入到这个全球贸易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过去读过的这样那个白银资本啦，这个就是国内外的一系列研究，其实都表明中国的这个就是在原来的商业传统，在遇到大航海之后的这么一个新环境，其实就是也获得了巨大的这个增长。就中国在这个全球化之后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就是这个发展，也从全球贸易的流动当中获益很多。我们看到明代，这个各位在这个历史书面都看到，就明代的白银资本的活跃，特别我们讲到张居正改革时期的这个就是可以，是黄仁宇的研究叫中国就在已经到了现代国家的这个门槛上，就是它可以财政可以预算可以决算，而且一切都走到货币状态下，那就是它表明就是和现代国家就是一步之遥。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的这个获得的好处，从全球贸易当中获得的好处，白银资本流到中国的物品主要是这个农产品了，就中国的初级农产品，茶叶、丝绸、瓷器、大黄，这些东西都溢出中国，走向了世界。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这么一个流动当中，中国的初级农产品和全球对于西方大航海之后，西方近代社会的变动，它都在起到一种刺激和这个启发的功能。当然中国文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通过这种渠道和西方之间有过沟通，就是文化的贸易的都配合的，就在这都是一个很震荡的东西。说明可以看到，就中国在15世纪之后第三个世纪到了18世纪，其实这三个世纪其实中国的这个进步也非常明显，就物质的增长，人民在这个全球贸易当中总是比原来的这种很小的区域贸易呢获得了更多的好处。那么这些呢都没有构成问题， 就是到十八世纪的中期这个时候都没构成问题，就中国的逐步逐步富强，我们讲有一个繁荣的十八世纪，就是现在当然也有研究讲十八世纪繁荣富裕是朝廷的富裕，是国家的富裕，人民并不是每个人民都富裕，但这样都可以理解，但是朝廷有钱它也表明就是中国确实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状态下，到了十八世纪到康雍乾三朝，它确实构成了一个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一个景观，一个繁荣的景观，就当时的回算就是它的经济的这个经济体量达到世界第一，而且乾隆朝的世界第一现在数据回算已经可以看到它是第二名到第十名九名的总和也和中国它持平，那么这是个非常不得了的了，就是它是表明就中国在全球贸易当中其实是一个赢家了，它是个赢家。那么这个赢家当然我们今天放到贸易的角度，放到这种全球贸易流动的角度看到，它又衍生出一个问题，它衍生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是单向的这个物品的流出，货币的流入，这是个单向的东西，就是当然这个东西在中国传统的商业理念当中这是一个正当的，就是我的东西好你愿意买，就是愿买愿卖嘛，对吧，我的茶叶好，我的茶叶当时在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国的茶叶是垄断了全球茶叶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就是中国给垄断了嘛。我们知道到19世纪晚期才开始在台湾，就日本人在台湾，这个英国人开始在印度，在其他地方才开始试种茶叶，那就中国的茶叶其实在19世纪晚期是全球等于这种独一无二的了，就是我们中国这个茶文化呢也形成比较早的，唐朝我们就知道就这种这个茶经，陆羽的茶经，那么这种呢就是它形成一个高度的这么一个发达的一个产业，就是这个东西它是个正当，就是我的茶叶好你冲着我的品牌来买我的，而且我是初级农产品，我没有经过很复杂的包装加工，没有深加工，它的因为价格低廉，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贸易的正当性是不必去怀疑的，就从历史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我们都不必去怀疑中国在那三个世纪的贸易的正当性，对吧，那么这是茶叶、丝绸、瓷器、大黄，那就全球对中国的这个物品是不可须臾离开，像大黄的更典型，大黄一直到了19世纪晚期它都是一个这个西方人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必备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它，但是它导致这个贸易的结局是什么呢，贸易的不可持续性，到了18世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繁荣是因为全球贸易顺差到中国来，但是它这种贸易顺差它有个不可持续性，特别是在18世纪中期又发生过这种急剧性的全球这个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的充足活动，我们看到18世纪这个中国是走到康雍乾的这个繁荣富裕的程度，全球也出现过几个重大事件，那么这几个重大事件都奠定了就是说这个大航海之后引发的这种生产力的这个进步，蒸汽技术的发展导致的社会整个全球政治格局的充足，那么这里边有几个东西，一个是我们讲就是18世纪中期开始发生的，在英伦三岛开始发生的就是工业化，这个工业革命，蒸汽技术的这个运用发现和运用，在美洲出现的，今天就是美洲这个美国独立建国日嘛，它独立建国日，在美洲发生的美国独立运动，这些是18世纪一个重大事件，1776年这个也很好记得一个时间点，就是美国的独立运动，在法国紧接着发生过一个就是1789年发生的就是现在我们叫的法国大革命，当时的情况当然是另外另说的了，当时这个但是他表明是在18世纪的全球政治格局开始也出现调整，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它联动了全球这个整个这个政治版图格局的充足，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去讨论这个历史的时候，可能大家把这几个东西都要去关联起来。那么工业革命的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呢，它导致的是中国的贸易问题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工业革命慢慢在英国、在西方、在欧洲就形成一个工业社会。那么工业社会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这种先富阶级。那么西方的先富阶级和中国的先富阶级又不一样。西方的先富阶级，它就是它和我们中国这种，就是说这种就秦晖老师讲的低人权的这么一个传统没有不一样。就是它的市民社会形成之后，它就是消费的传统，消费刺激生产，消费的传统在西方呢和中国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对中国这几个中国人看到是一个戳进农产品，但是西方人看到就是说一个比较高档的奢侈品了，茶叶、瓷器、丝绸，这都属于这种就是高档的奢侈品。那么这样的，他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在扩大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发展、下午茶的这个普及，它使这个货币呢，使这个贸易呢规模更大。但是呢，中国本身不能形成一种对应的，就中国没有发生一个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一个联动。就中国还维持着原来的这么一个这种节俭的农业文明下面的生活习惯，我们只是生产而不是不去消费，就我们没有消费，我们只维持了最低限度的生存。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在18世纪的这个，就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你可以看到中外之间的贸易失衡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那么这种严重呢，到了1888这个1787年的时候吧，就英国的政府，当然英国是世界第一西方大帝国了，横跨这个全球的一个就是一个大帝国了。那么英国呢，就在这时候就提出一个去解决，让中英之间的贸易呢能够平衡，就他工业革命刺激了英国的这个产能的发展，那么他又是中国的第一大客户，就中国农产品的第一大客户，但是中国又不要他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就英国在这个时候就派出1887年嘛，就派出一个这个使团，叫卡斯卡特使团，卡斯卡特呢，这是英国人这个挑选的一个。让他呢带着一个使团到中国来处理这个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卡斯卡特使团带的使命呢，就是说要劝告中国，劝告清国来给他和英国人建构一个近代的贸易体制。就是咱们大家就建立一个贸易体制，建立一个近代的这种国家关联，就是你应该在我们的首都开一个使馆。我们在你们首都开个使馆，另外呢，就是双方提供一种外交优惠，就是外交优惠，你给我一个这种基地了，比如他从英伦三岛的这个英国的船只开到远东来的话呢，就是要走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它的海员，它的货物到了中国的这个口岸，到了中国的沿海。到了口岸的话也不能够及时的处理，那么它的海员问题、货物都应该呢有一个落脚点。这就是卡斯卡特使团当时带的使命，也就这几个，希望中国能够提供一个这种那个一个这种新的贸易的这种规则，能够给一块这个一个这种一个地方能够建立它的这种那个就是一个贸易基地。当然贸易对等原则，英国应该在后续的发展当中，中国建立之后，英国也会提供这个对等的待遇了。当然中国当时还没有想到这些。那么这件事情应该说在1787年的时候呢，应该不构成问题。就当时乾隆朝的这个鼎盛时期，就这个时候如果去处理的话呢，应该说对于清帝国来讲不构成一个大问题。就是贸易，因为中国在那之前的100年前呢，其实中国就和这个我们认为的西方国家，但是这个俄罗斯了，就是 这个什么那个就是在尼布楚谈判，就中俄关于尼布在尼布楚的谈判当中，其实就涉及到贸易对等的原则。就你可以看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时候，后来我们讲中国的天朝上国一直强调礼仪制度的这个东西安排，一定要三跪九叩，一定要什么，这我讲是完全是后来的一个问题。你可以看到，就尼布楚条约谈判当中这些东西都没有，而且互对等互惠，甚至包括贸易的这个交流的同时，还有一个传教的交流。东正教在这个在尼布楚条约之后，就在北京就设立了教堂，在中国就发展自己的信徒，这都不构成问题。那么1787年英国使团到中国来解决这个事情也不易，但是呢历史的遗憾在什么，就偶然性的发生，卡斯卡特使团呢就没有到中国，就没有来到中国，就在途中呢卡斯卡特就死掉了，就病死了。那病死了这个事情就中断了，那么这当然是个意外了，就是对吧，这是个意外，就是因为使节死在路上。那么这个意外呢就改变了历史了。那就是紧接着，如果英国紧接着就是在1788年接着派，可能也许仍然延续的这个机会可能就谈成了。但是他拖到什么时候，他拖到了1793年才派遣了第二个使团。那么这中间呢，就在这五六年的时间，世界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一个巨大的事件发生，就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我们今天讲叫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真正稳定下来是到了20世纪的，就法国大革命的稳定，让整个法国经过的这种100多年的这个折腾，就是帝制共和共和帝制的反复这个拉锯，1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了1950年代，戴高乐这个第五共和，法国才真正走向一个稳定。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我在想讨论的问题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去回看，就是这个就是1793年马加尔尼使团的失败，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所讲的是一个文明的冲突，礼仪的冲突。这1793年马加尔尼来了之后，在那之前的中国是不知道发生过一个法国大革命，在巴黎在法国发生过问题，就是中国的全球贸易在这个18世纪在发展着，在广州的这个通商口岸，这个商人，英国的商人和中国的商人都在交流着，在这个贸易进行着，但是中国对全球事务是不知道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和全球的贸易并没有因为某种政治因素的改变而停止，但是我们今天也如实的讲，我们今天的感觉可能是和这个18世纪的晚期一样，我们对全球事务其实是很隔膜的。比如现在在这个美国发生的这个就是这个黑人这个民权运动，就是发生这个就是疫情所引发的这么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其实我觉得除了个别的很少的这个知识人表达的观点还可以讨论之外，更多的其实都很茫然的。尽管我们今天很发达的传媒技术好像我们知道世界的这个，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好像知道其实是不知道的。那么这一点我们去看18世纪的中国其实就是很相似。就马加尔尼使团到中国来之前，其实中国对于法国欧洲所发生的这种重大的事件，中国是茫然的。因为我们看马加尔尼使团的记录可以看到，他们到了这个热河谈完了之后回北京，就在这种交往的途中，英国马加尔尼随员在给中国方面就是这种喝酒聊天，因为一个漫长的路途嘛，在这个之间的传地了在巴黎发生的消息，他就觉得中国人很茫然的不知道。那么后来他们就分析了，就回到北京之后清政府决定不谈了。那么这里边必定有原因，因为前面你是愿意接待这个使团，回头在这个热河谈的，在避暑山庄谈的也不错，但是回到北京就不谈了。那么这样一种突发的事情当中一定有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当然没有看到中方的资料，就中方可能就没有留资料，有很多讨论，我们看到讨论，现在我们研究历史的认为就是没有档案没法去讨论，但是很多档案的留存是在一种很日常事务当中的这形成的最日常的事务形成档案，但是对于很多最重要的关节点，重大突发的关节点不会留于档案的，他不会留于，就是他不可能说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就告诉史官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将来我给你直接来研究，他不会这样思考问题的，就重大决策突然发生的事情是反而不能够形成答案。因此我们看到呢，我只是在这个马加尔尼使团的记录当中很偶然的读到了这样的史料，就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使团的失败的原因就因为中国突然知道法国的事情，中国就决定不和英国谈这个贸易均衡了，不再谈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去今天去想的话，今天去研究的话，中国政府清帝国乾隆皇帝和珅这个的讨论决定对不对呢？当历史发展没有个对不对的问题，就是他当时的应对是不是有他的逻辑呢，有他的这个当时的正当性呢？其实我们今天去看的话，在当年这个清帝国的决策，就是我现在屏蔽不给英国谈了，也有它的正当性。这里边要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从贸易本身去理解，就是贸易想通过谈判去解决失衡，那再看一种什么状态才能谈成。因为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它这个贸易失衡的这种结构性失衡是什么？是中国是一个贸易顺差国，我是赚钱的，你呢现在想让我呢就少赚点，我就没有谈判的动力，我凭什么要给你去谈判呢？你让我买你的英国的这个纺织品，那么我的中国社会它不消化，那么就而且中国的土布一直到了我们的20世纪的这个晚期，就到了1970年的这个第一批化纤这个生产线在周恩来最后时刻嘛引进中国，大概72年嘛开始引进中国的这种就是化纤产品生产线之前，我们农村里边中国整个不只是农村，就整个中国就是土布，它就是自己的纺织嘛。我印象当中小时候我们在老家那边，家里的这个女性成员老老少少都会纺线，她都会纺线，都会织布。我们家当时也有这种纺线的这个纺车，也有织布机。那这些它表明什么呢？它表明在原来的这个社会结构的状态下，中国它可以这样维持着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他也就是让中国去这种去采购英国的纺织品来抵消这个贸易的这个失衡，基本上这个谈判就是这个注定是不可能谈成的。说中美贸易这个谈判一开始我讲要通过谈判能解决贸易失衡的话，就不会发生1840年的战争，就通过谈判能解决，而且谈判是不可能解决，而且不要说一次谈判，它是几十年呢，从1887年开始一直谈到了1840年代，到了1842年不还是通过战争就签了一个江宁条约吗？所以这个呢，是从一个角度，从贸易本身来讲，通过谈判去解决贸易失衡，它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这是第一个。那么这样的当然就是说，那么中国清帝国当然就是你毕竟人家是又给你来送礼又来给你祝寿，之后谈这个问题你也不能不礼貌的去接待去处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方面当时是接待是处理，但是第二个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就因为这个突发的知道了法国大革命。那么这个呢，我们要从政治安全，我们现在不是讲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吗？要从政治安全的角度去考虑，才能理解1793年马加尔尼失败的这个根本原因。就是清帝国当时有个判断，叫巴黎街头出现的这个大砸抢， 暴力运动，我们当然我们今天研究法国大革命都知道，法国大革命就是从这种极端的暴力、极端的反传统、激进主义发生嘛。那么清帝国当时的研判当中，像这种东西，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适度的这种屏蔽，那么就是你不是引火烧身吗？我们今天讲法国大革命是构造了一个近代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政治版图，但是我们这是200年之后的事情啊。那么在当年这个状态下，他就认为和我们这些年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就是在欧洲，在法国发生了颜色革命嘛，发生了就颠覆一个宪政权的一个这种东西，这是从一个这个角度去理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还可以理解什么呢？它使法国和整个都因为巴黎的事件陷入一个长时期的动荡。我们就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描述，也可以看到就法国所事件的溢出，使整个欧洲就陷入一个持久性的动荡。那么这个持久性动荡到了什么时候才解决呢？它到了19世纪中期才解决，到了1849年的欧洲革命，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才解决。那么这里边它就表明什么？它表明清帝国在这个马加尔尼来华时候知道了法国的这个事情之后，清帝国的研判和屏蔽，在当时他没有一个历史的前瞻性，没有看到未来世界的这个格局，但他在当时的政治的这个判断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敏锐的，比较这种及时的。当然他给后来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他衍生一系列问题就是后来的欧洲陷入一个动荡，后来法国和欧洲陷入动荡，证明了清帝国的判断是对的。那么清帝国他就说，我既然我是对的，我就要坚持。所以我们看到等到23年之后，英国人再派使团到中国来解决贸易问题，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仍然带有一种气球的感觉。就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我不是请你中国人到英国去谈，而是到跑到你中国来谈，他就觉得能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1816年阿梅士德使团，这是属于英国派出第三个使团，这个时候和第一个使团派到中国来说，这已经多少年？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1816年就更惨。那清帝国可以看到，清帝国处理这个阿梅士德使团呢，那这个今天我们去看到，那当然更绝了，就是外交技巧。当然，我这种讲法可能也有一种阴谋论，因为我们的史料呈现的就好像是阿梅士德使团就是我们让他磕头，他不磕头；我们让他磕头，他不磕头。那么不磕头呢，嘉庆皇帝讲你不磕头你就走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完全是一个外交礼仪的冲突导致的，就是谈判呢没有进行。但是这个呢你可以去解读，就历史就是这样的，但是历史的背后的东西你去解读，它可能有深意在。它究竟怎么回事呢？但是不管怎么讲，就中英之间的贸易失衡并没有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外交的斡旋当中去获得解决，就是中国根本没给你解决，但是贸易仍然在继续着，贸易在这个时候叫做贸易的这个顺差继续扩大着，就没解决。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阿梅士德使团之后，在中英贸易之间开始注入一个新的因素，这就是我们讲的近代中国的开篇讲的就是这个，就是鸦片的因素。鸦片的因素我在过去的其他的讲座当中我也讲过，鸦片其实进入中国并不在18世纪，并不在19世纪初年，而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它漫长的过程，而且原来是作为一个说就是中国作为很正当的药品来使用。因为鸦片这个东西就是罂粟了。有罂粟，我小时候我们村里面的种罂粟还是很普遍的。就是1960年代、50年代、60年代，我们那个地方农村里面种这个罂粟还很普遍的，每家都会种那么几棵。它并不是进行交流，这个就贩卖，它就什么一般那个闹肚子疼啦，这个拉稀啦，就是一般的小毛病，大概你去泡一点这个就是罂粟壳、罂粟籽儿。它就解决问题了，它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镇痛的功能嘛，它就解决了。那么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 这个鸦片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中英贸易失衡没法解决的时候，鸦片这个因素注入进来，这个新因素呢，它一下子使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化。就是中国原来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解决的贸易这个均衡问题，就因为鸦片而解决。鸦片解决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1816年阿梅什德使团之后不到20年，1816年1826年1836年就是20年的时间，到了1836年时我们可以看到中英贸易原来形成的巨大的这种不均衡失衡就开始扯平了。我们教历史的都注意到讲的这一段叫做什么，叫做白银外流。白银外流，那白银外流什么，就中国巨大的鸦片消费市场使这个白银资本流出去，流出中国，就是外汇流走，鸦片进来。那么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在这么一种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的研究也都知道，这个并不能完全责怪是英国的这种不道德的商人。其实所有的走私贸易没有内部的配合，没有这种就是说这种体制性的这个就是配合，都很难进行的。我们今天去研究这个1840年代1830年代的这个鸦片问题，你可以看到就是地方的官府甚至包括朝廷里面这种主张贸易的这个鸦片贸易的震荡的，它在很大程度就是当然有这种出于贸易原则本身考虑的有，但是也有呢是通过是一个利益集团，是和利益有关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讨论。那么这样呢，它使这个中英之间呢，就在这个在这么一个状态下呢，叫贸易就出了问题。那么这个时候贸易出了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中国就没法，就是你卖出去的这种那个就是这个茶叶丝绸这些东西，赚回来的钱都买了鸦片了，就这样呢，是这个什么？使我们才看到在这个。1830年代就是中原一无可用之兵，国库一无可用之饷，就财政枯竭，中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在严重的改变，这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啊。那么这种事情这种趋势的发生，它使中国对于解决这个鸦片问题朝廷有了这种紧迫感。我们看道光朝，这个道光本身也是吸食鸦片的，但后来他是不是戒掉了就不太清楚，就我没太研究这个细节。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状态，就是他但是国家财政的问题，国民身体素质问题，一系列问题迫使清政府必须去解决这个事情。但是清政府解决，他要解决是鸦片问题，他还不是解决英国的关切的贸易的失衡问题，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但是不管怎么讲，就这件贸易失衡所导致的鸦片的流入、白银的流出，它最后引发的是这个战争解决。那么这个战争解决，当然我们今天去讲，这是近代中国的鸦片战争，我们今天讲是这个开篇起点。我们讲鸦片战争，英国西方的史料当中都呈现出来，叫做通商战争。但不管怎么讲，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就1840年这个林则徐和英国去处理这个事情，最后就发生了这种军事上冲突。那么断断续续的冲突之后，中国政策的犹疑，打不打，妥协谈判还是打到底，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里面这种犹疑，政策的犹疑不决之后，在最后呢拖到了1842年签订了江宁条约。江宁条约今天我们讲的是把它讲成南京条约，是中国的悲情的起点。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今天去回到史料当中去看的话，这完全是一个我们后来叙事的这种认知。在当年其实清政府朝野各界 其实对这个嘉宁条约的达成还是带某种程度上带到一种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说中方当时相当多的这个史料，官方的史料当中都讲这是一个万年合约。就原来之前这种几百年当中和外国这种没有这种和西方国家了这么一种不正常的一种外交东西可能要去打破。而现在并不必诉诸于凡事都要诉诸于战争，就通过谈判也可以解决很多冲突。说当时就讲这是一个万年合约，就可以保障中国这个以后不诉诸于战争。说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然就是这个当然现在讲的就是那个当然后来这个悲情叙事，它主要等我们再回叙清帝国都不存在了，我们再去回叙讲这个什么割让的这种，就割让了领土，割让土地，把香港割让了。那这种就是割让在赔款。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今天当然我们在目前这种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不太好讨论，我也不好去说太多。各位如果的话，我其实在其他的这种多年来的研究当中，我都有一个这种自己的解读，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去讨论这个东西。那么但是它可以从这个嘉宁条约之后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中国通过谈判使中英之间达成了一个新的妥协。那么这个妥协就是通过原来的谈判是解决不了的，但是诉诸一个局部的战争它解决了。解决了它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它是个什么呢？就是开放了五个口岸嘛。开放五个口岸。那么这个其他东西我们都不管它，赔款了割地先不去讨论它。那因为争议很大，不讨论它。那么开放五口这个东西，它给中国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现在研究也知道，就是其实中国这个对外的这个贸易的通道并不是原来讲的很简单的，就是一口通商。一口通商它是在南部沿海地区，在东部南部沿海地区是规范了和这种海上来的国家的一个这种贸易规则。那中国其实一直在商，中国并没有这个什么禁止自己的商品的溢出，商品的流入中国有管制，但是商品的溢出去拿中国的物品去卖换那个外汇，中国并没有说这种好像是禁止物品流出。大概这个我们可以讲在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上大概都不是一个存在的，就是最严酷的这个明朝限制了北部的这个什么长城，修长城限制和游牧民族的贸易，封这个倭寇，封海限制和这个什么东南亚和这个日本这个贸易。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走私仍然是贸易在进行的。那么这样的就是江宁条约1842年条约五口通商呢，它使中国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贸易的体制化、条约化、规范化。而且呢，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它开始引入了一些就是外交的规则。当然这个是早期这些规则，就是中国的这个做法呢和理解呢接受呢也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不管怎么讲，中国在这确实是我们可以讲就是南京条约、江宁条约之后呢，就是中国对外部世界开始有一个让外部的商品可以通过这五个通商口岸流到中国来。那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中外之间的贸易失衡呢，就等于是通过贸易的手段解决了贸易失衡。它不是通过政治的手段，而是通过贸易的手段解决贸易失衡，并不是政府出钱，政府去到英国去收购英国的这种纺织品来平衡贸易，不是这样的，而是让英国的商品通过这几个口岸流进中国来，是贸易失衡获得了解。那么这才是一个正当的方式。那么这个正当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确实它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解决了过去困扰中国明清两朝几百年的一个贸易走私，因为五个通商口岸的合法化、正当化，使倭寇、使贸易走私就不嚼而结束。这我在研究近代史时我讲的，可能这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体制的调整当中，它使原来这种就是这种 不规则、潜规则、黑规则都给去除掉了，都因为体制化的调整而去除掉了。所以这卧扣从戚继光，我们可以看到戚继光一直到史郎，一系列的几百年投入多少财政，死了多少人去剿倭，剿倭寇，但是最后其实越剿越多，越剿越，因为贸易它是个什么？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冲动，而且是人类生活当中的必然。那么这时候你完全就是你管制了贸易，使它不能合法贸易，它就走私贸易嘛。所以我讲走私贸易，不，我们当代人就遇到过这种走私的这个时间。说走私，我们当时有个领导人，当然当时算是地方领导人，他讲了一句话，我这句话我认为呢，就是他对中国这个走私贸易，从古今的走私贸易，我认为都是很好的评价，都是很好的，很讲到了本质。他走私贸易呢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情，他你抓住了他就利国，就是伐木了嘛，利国；你没抓住的就利民嘛。就走私，沿海的居民、边境的州民，他通过走私，他就可以维持一个最基本的生存嘛。就我们今天讲那个这个地摊经济一样的一个道理嘛，就是你管制他，他一点生存之路都没有；你稍微释放一点口子呢，他可以就自己解决，解决生存问题，他就不会去造反。所以这样你可以看到在这个1842年之后，中国他就确实解决了问题。那么解决这问题，它当然也给中国带了很大的这个负面的东西，就是我们后人就感觉到，就你都五个通商宽打开了，你为什么不改革呢？你为什么不和世界开始接触，开始这个改革调整呢？这完全都是后人的想法。清帝国当年的政治精英的想法，绝大多数的想法都认为呢，哎呀，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又回到一个宁静的状态。他根本不认为，就当时的中国，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并不认为西方是一个可学的东西。我们今天是后人的眼光认为，当时中国如果那个时候就和西方学习的话，我们不就同步走了吗？对吧？工业革命刚刚发生，我们就同步走了。但是在中国的固有旧有的文明架构当中，他不认为那是个东西，是个正当的东西。而且我们就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的话，也是这样啊。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到列宁，他都认为资本主义的贪婪腐朽有问题，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那么这个时候你讲他怎么能够在1840年代中国就说我能全面去学西方的话，这个政治架构了，这就有点超越了历史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历史它这个东西就这样，那当时如果中国真的在那时候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伊藤博文的话，那不也改变了吗？这是蒋定夫先生在他的研究当中一直有这个历史性的惋惜嘛，他就认为当时中国在这个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能够走向一个伟新的道路，那整个历史的格局、东亚的格局、世界的格局都会随之改变。就中国这个时候在工业革命发生，在1840年工业革命发生还不到这个一个世纪，也不过六七十年的时间，就中国这个时候根本都不要快步跑就可以跟上去。那么中国如果跟上去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同步状态下，那蒋定夫先生讲，那哪还有日本的什么事呢？哪还有世界格局的，就是说这种那个就是这个美国的什么事情呢？因为世界格局它可能形成的就是中英国，就中英共治东西两半球嘛，就东方的清帝国，西方的英吉利帝国，那么它可能就中英共治世界。当然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这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惋惜和想象。当然我们看到实际上，就是实际上他就解决了贸易失衡之后呢，中国就在这种轨道上走了。就是中国还有一部分认为，并不认为呢，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就正当的。我们看到我们教材当中讲的这个反入城运动，就是广州反而在这个时候他认为你这个五谷通商还不对呢，五谷通商你侵犯了我的利益啊，他不让外国人进城，那是广东的局面呢，两广的局面反而恶化。上海崛起，上海起来，广东衰落，广东衰落再导致后来广西连带的衰，它是一个行政单元嘛，两广地区嘛。那么紧接着十年的时间，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 洪秀全的金田起义。所以我在过去研究当中，我讲的太平天国的起义，我们不能从一个纯粹的农民的角度去观察，它和整个中国这个大势的变动有关联。就其他口岸开放了，结果广东关闭了，那么这时候他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种联动性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回到我们主题来讲，就是说这样的是贸易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呀，它走了就很平稳，大致平稳的走了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那么到了1850年代以后呢，这个它使中英都感觉到原来五口通商的架构还应该调整。就中国这个时候他开始，中国人也在思考，就是五口通商使中国的经济走私经济遏制了，使很多地方的农产品呢有更好的销路了。那为什么你真的有五个口岸呢？你为什么不能让把我们这个地方也开个口岸呢？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中国人这种他的要求，我们也必须能够体会。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当年的割地的这么一种民情舆论的这种状况，但是我们去阅读史料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中国人对这么通商口岸的进步的向往。读大家去读这个，就是读这个康有为的这个游记，读类似那个时代的这些一些读书人，比如王涛的作品，你都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就是他们对这种通商口岸的进步带一种羡慕、欣赏、向往的一种感觉。这是中国方面，就为什么不能更多的扩大开放呢？那么外国方面呢，也在通过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也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值得深度发掘的这种可能性嘛。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经过十几年的五个通商口岸的这个运行，它使中西双方都有了扩大开放的这个一个冲动。但是怎么扩大？那当然对中国来讲，它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它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对全球事务的这种统盘的考虑，也没有这个制度设计院，它没有议会制度嘛。那么他这个时候完全是这种一对一的大臣们提建议，皇上拍脑袋，皇上决策。他这种决策体制，他导致的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嘛。那么走一看步，有时候错了再就再纠正嘛。他缺少一个就是日本的在开国之后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设计和考量。那么这样的到了1850年代时候开始，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应该扩大开放，但是怎么开放就犹豫。那么当然在这种犹豫过程当中，也就中国和外国也谈出一个思路出来，就1858年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就对我们贸易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其实就解决了就是原来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仍然不足以解决的问题。天津条约它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沿海，在这个沿江地区全部开放，长江一百地区尝试着开放。那么这样的实际上就把整个中国就纳入到一个开放的轨道当中去。当然这时候东北地区不在了，东北地区是满洲人的根据地了，他就纳入了这么一个状态。但天津条约呢，我们知道天津条约谈得很好，其实谈得很好就是后来没有办法执行。没办法执行当然是另外的原因呢，是政治原因。那么这样的就是后来就是在这种状况呢，形成了就中国和外国的一个外交的这种较劲儿，最后导致了冲突。那么这里边细节呢，我们就今天不能展开说就。那么这样的话，在这个1860年呢，就开始发生了一个这种就是我们讲的英法联军了。这个英法联军呢，这种等于一下子就是这个，就当然就走到了一个极端的状态，走到极端的状态，反而是问题获得了解决。就中国方面把几个外交人员，这几十个外交人员扣留之后，最后就发生这样一种冲突，就英法联军这个进入北京，那么达成就是说1860年的这个北京条约。北京条约它其实就是重审了天津条约的开放的原则，让它体制化来解决贸易的 扩大问题，它这个时候不是一个简单贸易，而是贸易扩大和升级问题。所以我们看到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后，这个整个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就外交使团开始进驻北京，那就中国有一个近代国家的感觉了。就是外交这一开有了近代外交嘛，就我们讲今天讲中国的外交，今天中国外交有时候幼稚，我讲幼稚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外交太短暂了。就1860年才开始有外交设置，之后呢，其实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当中，不正常的时间又更多。所以就是外交究竟什么样的才是一个合格的外交官，什么样的外交举措才是正当的，外交的功能在什么，其实我们一直都缺少很好的讨论。但是这个时候一看1860年开始呢，就是中国开始上轨道，就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呢，就解决这个对外部世界的交往问题。当然并不满意，40年之后呢，就是撤销，之后设立外务部，可以自由的走向世界，在世界流动，就是完全是这个贸易自由化。而且更重要的，马关条约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在这40年当中，你可以看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处理这个外交外贸问题上贡献还非常大，在引领中国进步上开始贡献非常大的。就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1860年开始我们讲就自强新政，洋务新政，就中国走向自己的工业化的道路，自己的这么一个开始在重新注入了，在原来的农业文明基本架构下开始注入了这个近代的工业因素、工业化因素、城市化因素。就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就是1860年之后的30多年的发展当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在这些年的研究当中，我讲我们一定要不要低估1860年开始的几十年的洋务，就是我们过去批判的立场认为咱们没解决体制性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去看到中国工业化的最早起步，中国工业化的开始，从重工业开始，从制造业开始，从造船，从军事工业开始。一方面它是一个历史的逻辑，是因为当时它那个自强的逻辑导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很符合这个就是这种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这个大致的规律和原则呢。就它取得的就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给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初步的这个重工业的基础、制造业的基础。就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兰州这个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你还有汉冶萍公司，你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这种重工业、制造业、这种能源产业的发展，它实际上在这过程当中起到很大的功能。当然后来讲就是在这个当然它也衍生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单向的利用这种后发的优势走到了极端了。就后发优势呢，就是说你的模仿的天赋权利，就你模仿别人偷别人的东西，这些都是天赋权利。就是我后发展嘛，我后发展我当然可以利用你的这个，就是说我不要从头进行这种原创性的发展，就我不必从基础知识开始做起，我可以从这种中途插进来。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就当时在这个中国把这个后发的优势运用到了极致，当然它衍生出很大的问题，就是后发的劣势。就是最后你看等到1880年代之后，就中国发展也不过20年的时间，其实中国就找不到方向了，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发展是因为我们体制的不变革导致了发展呢，还是体制变革导致了发展，搞不清楚了。1880年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1880年代呢，原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友好开始变成不友好了。我们去读普安臣、读魏托马、读他们的史料，你就会感觉到包括这个什么这个 这个李泰国和赫德的东西，你就会感觉到这一波早期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在1860年代1870年代他们是真诚的希望帮助中国，用这种拉近的办法协助中国呢走向世界和世界一致。但是你可以看到走到20年的时间，他们其实对中国就开始恼火了。他恼火什么？就中国在这个贸易的规则当中开始越来越不遵守贸易的基本规则。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他的发展到后来之后，就是对这种引进的外国，就当年引进的外国的高科技这个技术了，就中国采取这种再发明再创造的办法，它让你整个就是外国的技术和资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这种源源不断的流进中国，就中国市场搞到最后它就成为还是一个中国的这样一种民族市场、国家市场，就外国帮你做了一个基础，结果你最后马上你就国产替换，使这个贸易是全球贸易到了1880年代，就是全球西方的这种先发国家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当中并没有获得他们所期待和想象的好处，它并没有随着你中国的发展使自己呢就是说能够在这儿获得更好的这个效益，反而使中国呢在这个地方慢慢的成长起来。所以这我们去读这个就80年代的对中国政策的观察，你可以看到他就对中国这种不守这个贸易规则是贸易问题，就慢慢衍生出一个就是政治问题，衍生出政治问题。所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个30年的发展当中，西方国家和中国总体上希望中国进步，但为什么遇到日本和中国对打的时候，中国市场很可能被日本给整体性的破坏之后，列强并没有阻止日本去打中国呢？我在研究甲午战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觉得很困扰呢。你说西方资本对中国市场有很高的期待，那么日本要打中国，就是要把中国市场给破坏掉，那为什么中国李鸿章去求美国能阻止日本，美国人说我不管，求英国，英国不管，求俄国，俄国准备管，最后接到国内的电报，俄国也不管，最后就是任日本去打中国。这是我们讲的就是甲午战争的状况就这样子。但是甲午战争打完之后，我们看到的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甲午战争打下来的结局，我们在多少年的这个就是这种一般的理解当中，我们认为什么呢？台湾割掉了，先朝鲜独立了，脱离中国了，辽东半岛割让了，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就是这些叙事，巨额的战争赔款，我们看到这些叙事。但是我这多少年来我就讲，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巨大的改变就是一个贸易自由的原则。那么这个贸易自由原则达到始终什么程度呢？它不仅是外国的商品可以自由在中国的流动，马关条约一个重要约定就是外国资本开始自由的进出中国，就中国原来在洋务自强新政当中对外国资本的管制措施通过马关条约其实就解除了，就解除掉了，就是外国资本可以到中国自由投资。那么这样的话，这1895年之后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的，当然马关条约规定就通商口岸了，在中国所约束点出来的通商口岸就和我们今天的自贸区一样了，就是中国政府所划定的这个地方通商口岸，你可以到这儿来做生意，就你的资本可以自由在通商口岸进出，就是日本臣民。紧接着就是贸易最惠国的这种待遇嘛，就是其他国家就开始参照日本的这个条件，也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投资。那么它使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通过马关条约之后，中国的这种全球贸易格局当中的这个影响一下。那么这种改观其实也是当时的这种朝野的政治家知识人所想象不到的。我们讲政治家，像政治家最精明的没在那个时代没有超过李鸿章的，但李鸿章对于投资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李鸿章也是带有身怀恐惧的。李鸿章在马关谈判的时候，伊藤博文当面给他讲这个希望开放这个投资自由原则，李鸿章非常敏感的讲，这怎么行呢？这不能讨论的。伊藤博文讲，这一定要讨论。那么李鸿章后来紧接着说，那要讨论的话，只讨论这个日本资本在中国的通商关税，但是你不要告诉其他国家。伊藤博文就没有再接这个话。那么这你可以看到，其实李鸿章在这种，他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是带一种恐惧感，他带一种恐惧感。当然稍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呢，也当然就这么走了，就是外国资本在1895年之后开始可以自由进入中国。中国在原来很多想建而不能建的大型的这种设施当中，就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像铁路建设在那之前，中国就是因为融资的原因嘛，因为中国没有办法从国际市场去获得这种贷款，获得这个去融资。但是等到马关条约之后，解决了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这么一个通道以后，中国的铁路在1895年之后就迅猛发展。到了1903年，就当中清政府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铁路的时候，其实中国的基本路网，就是铁路的基本框架，都因为外国资本而构建起来了。南北两条大的通道，东西呢这种辅助性这个支线都开始建构，这都是外国资本。中国这国有资本、民间资本这时候都还没介入。1903年之前，中国的民间资本也没有进入，而且中国的民间资本也没这么大的力量。这1903年它的关键点就在于什么，就是外国资本的投资的这种大型基础设施，我们原来都认为是不会赚钱的这个设施，结果它成为一个盈利赚钱的一个东西，使中国的民间资本、中国资本开始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能把这个利都给外国人。应该我们念个分享说，1903年允许清政府允许中国的民主资本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可以在这种支线上去做，当然后来导致后来的保路运动了，后来导致辛亥革命了，都和这有关。但是你可以看到，外国资本在这个贸易自由的状态下进入中国自由状态下，它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改变，这是在经济方面。当然在政治方面更不得了，政治方面和这贸易影响关联就更不得了。也就是说，马关条约确定了外国资本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自由进出、自由投资，那么它导致一个，就是说一个连带性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通商口岸，外国资本享受的是在外国自由资本状态下的这个条件。就是日本的资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他所享受的政策不是超国民待遇，不是你给什么外商投资的优惠待遇，而是享受他可以在日本的土地上，在日本所管辖的区域当中他的全部的这个权利。那美国资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呢，他享受的也不是中国政府给他的超国民待遇，而是享受在美利坚任何权利所及的范围内所应该享受的这个自由投资待遇。所以我讲贸易自由原则，它就是自由，就是没有约束，就你政府没有规定的它就是自由的，你不能在这个规定临时的这个东西，特别不能规定超国民待遇，超国民待遇就是歧视。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在这个时候对外国资本在这个自由的状态，它享受这个东西呢，它起了一个连带性的一个功能，是中国的贸易经济地图发生更大改变。什么呢？是激活了中国的民族资本的发生。我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就一直在讲，我讲其实我们去看到1895年给中国带来的改变，我们过去很隐约约去讨论，去感觉到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它的巨变是什么呢？它的巨变就是中国经过几十年、上百年和这个西方打交道，终于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工业文明开始的时代。 原来中国的这个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架构设施、政治设施、社会组织方式都，那么这我们可以看得很明显了，就1895年之后，由于给外国这个资本的这样一种自由资本状态下的这个条件，中国的资本就理所当然的在通商口岸享受了外国资本所能享受的自由投资条件。那么这一下子就是中国的民主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改变，就中国原来的先富阶级终于从原来的洋务买办企业家阶层终于走到了资本家阶级的这个道路上去。所以我多年来我就讲了，其实中国的就是说这种用企业家去规范这个先富阶级可能是有问题的，就他们实际上这个资本家阶级，他就是我是资本作为说话的力量，作为这种本钱。那么他这样的导致的结局是什么？他导致就是说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终于在马关条约之后开始获得发展，全球贸易的格局也因为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成长而得到迅速改变。我们看到的是1895年开始发生的这种就新阶级发生，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新阶级就到了就成长起来了。我们看到1905年为什么中国能够从这个日俄战争当中获得启示，要走向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个宪政架构的这种就是这个立宪运动，那很大意义上就因为中国资本家阶级的成长嘛，就中国资本家阶级在这获得了很大的成长。那么这个成长呢，使中国的政治架构、社会架构、教育架构都发生改变。那么在全球贸易当中呢，中国的分量和这种多元性也开始发生调整。我们这一点一定要看到它给中国带来的东西是一个综合性的，是一个全面的，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就注意到中国在那之前的这个出口其实就是这个老三样或者老四样，茶叶、丝绸、瓷器、大黄。但是等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发生，中国的近代工业开始在马关条约之后成长起来以后，其实中国的这种就是综合性的全面性的发展就不一样了。之后到了20世纪，到了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可以看到就中国的这种产业布局的多样性、整体性、综合性。那么遇到几次重大的国际，那么中国的贸易结构，中国和全球贸易的结构也都获得了这种良性的调整。我们看到在欧战爆发，就我们后来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么一个战争过程当中，西方国家无力顾及远东，那么中国的民族产业就在这过程当中迅猛发展。中国的纺织业、中国的面粉业、中国的制造业都获得迅速发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讲全球贸易和中国贸易的问题，在经过这种就是上百年的这么一个调整，其实等到欧战爆发，这就1914年嘛，往前推100年的时候就是1816年嘛，对吧？1816年的阿梅士德斯团到1914年的欧战爆发，那就100年的时间，中国经过那么大的挫折，其实至于后半程，这1860年这个后半程中国的发展，那你可以看到到了这种100年的时间就完全是天翻地覆，整个格局都改变了。所以我们讲研究近代中国的贸易问题，一定要放到一个大的格局当中去讨论。所以这个时间原因呢，我也不能展开说的很细很多，那么这是一个大的框架了，哪讲的不合适呢，各位可以再调整，比杨老师给我的时间呢还多了用了一点，说这个就我就讲到这儿。如果有什么那个需要讨论的呢，大家可以在群里面这个留下来，等我有时间呢我来再讨论。 就是走路回来呢，也还没去吃饭呢。现在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